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们未来的孩子。盖个半平的房子，脸孔贴着你鼻子，没有手机的日子，锁住你脖子。Oh yeah， 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。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。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。Oh yeah， 没有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。 循环，说抱歉不能，可我们。 说再见不能，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，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，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，说抱歉不能，看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，心事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，淡去的记忆 时间的雨

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乌云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FM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在我的手里，那 QQ 的照竟然缠绕在我